咗卅幾年先揾到呢度啦。 著書只為度量衡， 即係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係台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玉敏踢爆之说文解字》。今集嘅主题系九字不如，字即系猪咁解。九字不如就系形容嗰啲品行卑劣到连猪狗都不如嘅程度，同九字不若嘅意思系一样。个出处咧就系明代嘅《酉阳野史》，即系《续三国演义》的第42回，今有背魏弑晋，此等不忠不义之徒，九字不如。清代的吴铨的《飞龙传传》第48回，亦都有一句咁讲嘅：君有难，臣当不顾其身而救之，岂然退也？直九字不如也。除了九字不如呢，仲有九字不食嘅讲法，意思即系话连猪狗都唔会食佢嘅肉嘅，嚟形容一个人个品行极端恶劣啊！猪狗都唔食你嘅肉，九字不食就出自东汉班固嘅《汉书·元后传》：受人孤忌，成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故恩义，人如此者，九猪不食其余。梁天琦被罗织暴动罪，被法院定罪等候判刑，已经下台的前特首梁振英不甘寂寞，5月28日在他的网志发表长文，其实大部分都是梁天琦和黄台仰在2016年7月2日 MyRadio 吴国吴文节目的逐字记录。梁振英将节目内容断章取义，指部分反对派头面人物和港独分子为梁天琦涂脂抹粉，并且说梁天琦罪有应得。本来法院判决是有他的法律考虑，但是梁振英这种不顾分制向法院施压干涉法院的做法，实在用心可诛。众所周知，梁天琦等人之所以被罗织暴动罪，而不是较轻的非法集结罪，是在梁振英担任特首时候的决定。如果2016年年初一旺角事件可以等同六七暴动，特区政府当时为什么不直接了当效法当年的港英政府宣布宵禁呢？梁振英现在赤膊上阵，一定要煮死梁天琦，就是要挑起港独的议题，同埋不断制造新一代的政治犯，直此向北京邀功，增加他的政治本钱，延续他正步向黄昏的政治生涯，成就他的所谓大湾区区长的美梦。梁振英4年特首任内坏事做绝，尤其是对年轻一代的打压手段卑鄙残酷，借口打击港独，将一个又一个大好青年送入政治黑狱，所作所为九字不如，真是人如此者，猪狗不食其余。你这个九字不如、九字不食的万恶败类、买港奸贼梁振英，如果你在封建时代，就应该要受人治的酷刑， 即是说将人变成猪的一种酷刑，就是将你身上的四肢全部斩了它，挖了你双眼出来，再用铜注入耳朵令到你失聪，再用啲哑药灌入喉咙，割咗条脷破坏声带，令到你睇又睇唔到，听又听唔到，讲又讲唔到。嗱，呢个系两千几年前汉高祖嘅老婆吕后对付小三戚夫人独家发明嘅一种酷刑。梁振英喺香港嘅历史上系要永远受住万代嘅唾骂。多谢各位收睇收听本节目，下集再见。